限，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解放区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故事酒吧，老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是怎么走上犯罪之路的，他最后又是怎么改邪归正的呢？ 以前虽然我总听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话，今天才明白为什么要说是金不换。 这话怎么说？ 刚才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人，他竟然和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阿红是亲戚。说起阿红呢，他说现在人家真的改头换面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改头换面？ 是啊，我曾经以为这阿红如果真的一直放纵自己，就算不被枪毙，至少也会被关很久吧。 那这个阿红犯过事儿？ 犯过不少事儿呢。我刚认识他那会儿是98年的时候，当时我去广州打工，一开始呢也没找着工作，就暂时借住在一个亲戚的旧仓库里。和我一块住那儿的呢还有十几个老乡，我也不瞒你说啊，就他们干的都不是什么正经行的，这其中就有我说这阿红。 那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偷鸡摸狗之类的呗。而这个阿红干的是抢劫 啊。 可我当时觉得不像啊，你知道他这个人长挺帅的，而且看起来还特别和善，就是怎么讲啊，就是第一眼看他你觉得他有一股子书生气。所以呢我亲戚跟我说他是干抢劫的，我一点儿我都不信。而且平时没事儿，他就喜欢看我发表在报纸上那小文章啊，还说有希望有机会了让我写写他的故事。 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嗨，不是专业的，就是业余爱好，喜欢写点小说啊散文什么的，所以我才和阿红谈得来啊。看得出来他也喜欢看书看报，所以我就一直没明白他怎么能是干那种事儿的呢。但是我亲戚却跟我说，其实那帮人里胆子最大下手最狠的其实就是阿红。 他都干过什么？ 那个亲戚跟我说过好几件事儿，我现在都有点记不太清了。哦对，有一件，当年广州满大街都是摩托车嘛，对吧，其中有不少好摩托，所以偷车贼特别多。和我一块住仓库的好几个人都是干这个的，但是这个阿红啊，他不偷，他是直接抢 啊。 直接抢？ 你比方说啊，大晚上呢，他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人骑好车过来了，他就直接把骑车人一踹，连车带人全撂倒，也不管车主死活，扶起摩托车就跑。 这么狠呢？ 哎，我是真不敢信啊，所以对他我是既好奇又害怕，平时基本都是敬而远之。可这个阿红呢，就喜欢找我抽烟聊天。有一天呢，他把我约到了一个路边的那个大排档，主动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了。这么一听，哎，我对他的看法果然没错。说实话啊，他是真不该走上这条道。 这话怎么说呀？ 我跟你讲讲啊，他老家呀，在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家里条件很差，快二十了还没钱定亲，说媳妇儿。你不知道，这二十岁在农村属于大龄了，不过在他们那儿呢也不稀罕。为什么呢？太穷啊，他村里光棍不止他一个，比他大二十三十甚至一辈子打光棍的人都有。所以呢，他们那儿就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恶俗吧，买媳妇儿。 这不就是拐卖妇女吗？ 哎，就是那个意思，真是造孽呀。你像阿红隔壁住着个快六十的老头了，3000块买了个水灵灵的外地小姑娘。那姑娘买回来之后呢，拼死不从，老头就往死里打呀。哦，那个惨叫声吵得阿红睡不着觉。这阿红呢就心疼那姑娘，心里头把那老头都骂了千百遍了。当然这里头肯定也有喜欢这姑娘的元素哈。反正他跟我说，那姑娘是他长这么大见过最好看的女人，结果被老头子给糟践了，所以他一直对那老头恨的是咬牙切齿的。 难道说后来他把那个老头给 没有没有没有，真闹出人命他还能有活路吗？后来有一天，那姑娘呢是趁老头不注意跑了，全村人呢碍于面子就帮着追，只有这阿红没动弹。他心里琢磨着，那姑娘跑得越远越好。到了傍晚，村民们都空手回来了，阿红这才放了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去柴房里掏柴火的时候，他竟然看到那姑娘躲在他们家柴房里。见到阿红，那姑娘扑通就跪了，不停地磕头求他不要说出去，还说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就走。 然后阿红帮他逃走了。 其实啊，我个人感觉啊，听他讲那劲儿，他是舍不得那姑娘走，他甚至希望他俩能一起过日子。他就把这想法一说，结果呢这姑娘哭了，说其实自己也不敢走，黑灯瞎火的，会不会刚出狼穴又入虎口也是指不定的事儿。所以呢，那姑娘是巴不得阿红能收留她。 那老头能同意吗？ 所以啊，这个阿红就去斡旋了，他去找老头子谈，人家自然不答应啊。后来俩人还打了一架，你想阿红年轻力壮的吧，给老头打趴下了，但他答应超额把买人的钱给他，好歹算是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可是后来他怎么又会变成抢劫犯了呢？难不成他是为了给老头子那笔钱才去抢钱的？ 不是，要是这样我也不会同情他。后来阿红和那姑娘在一起没多久，姑娘就怀孕了，但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没人说得清。但是阿红呢没让姑娘去打胎，一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老头，还欠了一屁股债，也拿不出这打胎的钱；二呢，是他舍不得让姑娘打胎受着罪，所以才决定不管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要生下来。可是分娩那天呢，阿红拿不出住院费，就只好让妈妈给接生，可谁成想，竟然是难产。阿红跑到镇上求医生救人，医生呢是各种推脱，最后阿红把那医生又打了一顿，强逼着医生去了自个儿家，但是晚了。 晚了？难道说都没保住？ 对。后来这阿红就拿着刀想去宰了医生全家，被他妈死劝活劝好歹给拦住了，他后来也终于答应他妈离开家乡不再惹事儿了。 所以他就来了广州。 对，而且 也是他太倒霉，刚来广州打工就遇上一黑心老板，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竟然没拿到一点工钱。所以呢，他最后索性把老板给打了，拿走老板身上的现金、手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阿红啊，这道算是走偏了。他就老跟我讲什么啊，他说有钱的没几个好人，所以呢，他也不屑于做小偷小摸的事儿，觉着只有抢劫才能发泄他的愤怒。 虽然他的经历很让人同情，可是他的想法却太极端了，而且他不知道这是犯罪吗？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知道自己在犯罪啊，可是关键他控制不住自己。你就琢磨啊，钱来的那么容易，那他是不是得越来越放纵啊？心肠也越来越硬，只不过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他还是会想起这媳妇儿临死前的样子。我见过好几回，一想起来就哭啊。 你就没劝劝他？在大城市里明明有很多挣钱的机会，不能因为一次受骗就这么自甘堕落呀。 我当然想劝他呀，可是我又觉着没有资本啊。当时我自个儿都没找着工作呢，我有什么资格劝他收手不干呢？况且他小学都没毕业，你说他能找个什么工作呀？所以我只能劝他好歹攒点钱干点正事儿，别再那么祸害人了。 他怎么说？ 哼，他就哈哈一笑，说自己大手大脚惯了，怎么可能攒得下钱。而且他，我跟你说啊，他也早明白了，自己已经不可能像正常人那么按部就班的打工上班了，顶多就是等着哪天让公安抓了判刑坐牢就是了，大不了枪毙，反正他也不在乎。 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都已经是这种心态了。 哎，是啊，所以你说我还怎么劝啊？所以我就只能聊别的了。我也是希望通过聊别的话题呢，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把这事儿呢尽量往好的地方想。他也愿意跟我聊天，觉着我有文化能理解他。我反正也借这机会呢给他推荐了一些书看，还跟他说只要书读的足够多，他也可以有新生活。每次我一聊到这儿啊，他就笑着不说话。但和我走的最近那段时间呢，他好像也没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后来我不是找着工作了吗，要搬家了，还帮我把行李扛到车站，还说让我有空常回来玩。可等我放假再回去的时候，仓库里那些人啊几乎都不见了。 他们也搬走了？ 嗨，我亲戚跟我说，我走后没多久，阿红就和那帮人干了个大活。 大活？ 抢金店去了。 什么？ 也不知道谁给传的消息，他们就跑到离广州有几百里远的一个县城，到一个开金店的人家附近蹲点。他们听说那个金店主那天要出门进货，手里会带着大量现金，所以呢他们就趁店主开门的一瞬间把他抓进房间逼他交钱。 他们没把店主怎么样吧？ 还好没出人命。当时那个店主啊也是故意磨磨蹭蹭的，所以呢挨了不少拳脚。好在邻居发现不对劲报了警，而且附近的村民也全都来了。结果警察还没到呢，村民先把那幢楼给围起来了。有一个同伙看到这阵势当时就吓尿了，阿红呢就直接抽出一把刀，带着一帮人挥着刀就冲出去了。村民啊，你想想哪儿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呀，吓得全都散开了。阿红他们就这么跑进了山里。当时阿红只顾着跑，头也没回。结果等他再也跑不动了，回头一看发现没一个人跟上来，他那些同伙啊，不知道是跑岔了还是让抓走了。 那警察就没来搜山？ 警察没有上山，但是把那山下也是围个水泄不通，阿红呢就一直没敢下山，直到在山上待到半夜才悄悄溜下来。他是不敢坐车也不敢住店，就生生靠着两条腿走了几百里走回了广州我亲戚家。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他告诉你亲戚的？ 对。 那你亲戚就没劝他自首啊？ 当然劝了，这事儿都上新闻了，当时动静挺大的。可是阿红不愿意啊，那我亲戚也没辙呀，反正他是不敢再留阿红了，那是留了个雷啊，就让他赶紧走。阿红也答应了，当天他就走了，从此就再也没了消息。 听完这事儿之后啊，是一身的冷汗，心说他怎么能这么糊涂呢？万一当时要是伤了那店主或者说村民，那可就是重罪啊。 他可真是一错再错。哎，那你说你今天遇到的人说阿红改头换面了，是怎么回事啊？ 哼，要不说这世界怎么那么小呢？其实过去这些年啊，我已经快把阿红这人给忘了，他这事儿我都记不起来了。结果刚才我坐火车的时候和邻座闲聊，他竟然和阿红是同县的。我说我还认识你们县里一人呢，结果我一说阿红那名字他就笑了，说阿红其实是他外甥，他是阿红的姨父 啊。这也太巧了吧。 是啊，巧的都让人觉得这是不是老天爷特意安排的，特意让这个人来替阿红跟我报平安呢。 阿红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他姨父把他后来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出了那案子之后啊，阿红就回了老家。姨父呢发现阿红状态不太正常，就问他在外面到底犯什么事儿。阿红禁不住问，就说了实话。姨父吓了一跳，就劝阿红呢去投案自首，说这样啊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应该不会判多重，可万一真被警察抓了，那可就真麻烦了。 可是这些话你和你亲戚不也都说过了吗？难不成阿红这次就听进去了？ 哎，他这次啊确实听进去了。一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儿，他也好像突然有点醒悟了，觉得这么活着也没希望，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别提多难受了。咱们没经历啊，但是你站他那角度想琢磨吧。加上阿红那个姨父呢过去是养猪的，阿红在外头混那些年，他姨父已经在老家发展成了养猪大户。他跟阿红承诺，只要他老老实实的去自首，在里头好好表现，等出来了一定会给阿红介绍正经事儿做。所以这两点加起来，阿红同意去自首了。 哦， 听说呢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争取到了减刑，头些年他就被放出来了。他姨父给他在老家买了头毛驴，他现在的工作呢是给砖窑厂送土坯。这活吧虽然累，但他好歹有膀子力气，还干得动。 他现在是真的想明白了？ 我觉着应该是想明白了吧，毕竟他姨父勤劳致富的例子就在他眼前摆着。而且我听他姨父说，这些年他们村子里情况也改善了不少，政府加大了科技扶贫的力度，只要是肯干的人全都挣到了钱，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娶老婆再也不是难事儿了。你想，身边的这些乡亲们都变成了有钱人，阿红的那种有钱人都不是好人的论调，他不就不共自破了吗？这他还能恨谁呀？ 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希望，如果靠辛勤工作就能挣到钱，谁还会愿意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说的没错。哦对了，那阿红又结婚了。 啊，可谁呀？ 他姨父说是个寡妇，人家还带来一儿子。反正一家人现在日子吧过得虽然算不上富裕啊，但好歹还算和睦。 嗯，有家了心也就能彻底安定了。 哎，是啊，真希望他以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挣干干净净的钱，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啊。 说的没错。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苹果白兰地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死而复生。 哇，这名字我听着有点吓人啊。 我倒是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名字，而且味道也不错，快尝尝。 嗯，哎，很香啊，口感很浓啊。 我就说嘛，其实人们常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觉得阿红就是这样。早年间啊，他见到的一些人和事情让他对社会感到绝望，以至于会做出那么多可怕的事情，甚至